请到我们的会众薛金乐弟兄为我们给出公众演讲，他的讲题是你信靠科学还是圣经？薛弟兄请。 所以今天的讲题是你信靠科学还是圣经？到底信靠什么意思呢？信靠就是说你会把希望和前途寄托在圣经方面还是寄托在科学方面？什么是科学呢？我们知道当我们谈及科学的时候，它是很广的一个课题，它包含了许多学科，例如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医学、工程学及医学等等等等，所以是非常广的一个学科，它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的。所以有些人认为他们的未来希望集中于科学上面，而不是圣经方面。为什么呢？他们认为科学是可以影响人类的，它可以改变生活的，但是圣经呢，它是一本古老的书，对人没有影响的，它是过去的。所以你的看法是这样的吗？他们认为圣经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科学才能够解决问题。如果这个是你的想法的话，今天演讲就很适合我们去检讨一下，到底信靠科学还是圣经。所以我们知道历史表明科学家的话是屡屡落空的。比如说这几个例子，在1936年一位人类学家预测再过60年，就是来到1996年，他们说那时候衣服啦、食物啦、房子呢，都像空气一样便宜，认为是吗？不是，对吗？除此之外，有些科学家预期在1960年，癌症就有办法治疗了。这是来到2019年了，他们还是束手无策，所以说他们的话已经落空了。除此之外，有些科学家声称科学界掌握了不死之谜，哇，听起来不会死的，他们掌握了技术了，不死之谜。他们怎样说呢？因为他们发现基因里面它的尾端有一个叫做端粒的细胞，端粒的部分，他讲只有使这个部分不会的缩短，使它不会缩短，那么细胞就可以永远的无休止的分裂下去，人就不会死了。哇，很惊讶是吗？但是这句话很多科学家也不同意，也是落空了。因什么知道科学虽然有用，但是他们所讲的话往往不能实现的。圣经怎样呢？所以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勉励我们要信赖耶和华，不要信赖世人。我请看这经文，诗篇的118篇第八节。诗篇的118篇第八节，这经文说，向耶和华寻求庇护胜过信赖世人。所以圣经里面毫不含糊地向我们指出，我们要向耶和华寻求庇护，不是信赖世人，不是信赖科学家。演讲的过后，我们会加以的分析这些话。谁是耶和华呢？所以在座各位都很清楚知道吗？耶和华就是创造宇宙的主宰。所以这些经文清楚帮助我们看出这点。我们请看罗马书的1章20节，罗马书的1章20节，所以谁是耶和华呢？所以说自从创世以来，上帝那些看不见的特质，就是他的永恒力量和神性，都已清楚可见，从他所造的东西就能看出来，所以他们实在没有借口。所以经文强调上帝的永恒的力量和神性，很多时候都清楚可见的，就从创造的万物当中我们清楚知道上帝存在的。所以耶和华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创造主，就是给我们生命的、给我们主宰的耶和华。所以你认为怎样？ 你有理由把希望寄托在科学之上呢，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圣经之上呢？因为两个人，科学家和圣经，就叫我们说你们把希望寄托给我。圣经说寄托耶和华，科学说寄托，科学家说你要寄托科学。所以在演讲里面我们会 加以分析这两方面，科学到底是怎样的，可以给我们依靠吗？耶和华可以给我们依靠吗？圣经这本书可信赖吗？所以花点时间会加以的分析这点。所以我们知道不用怀疑的，科学的成就的确可以大大的造福人生，科学成就是不能否认和责称赞的。相信你，相信在座每一位每天都有接触科学产品，对吗？包括什么呢？科学包括发明了电话、汽车、飞机、电脑、电器产品，他们使我们生活非常舒适。如果你们去外地的话，你们还用 GPS， 这你们不会路也不用紧的吗？这是科学成就，发明了人造卫星。除此之外，科学发明这东西还发明了精密的医学的器材。精密的医学器材，这些器材可以让人的生命得以延长。试想想看，如果你去开刀，没有麻醉药，要开你肚子的话，你怎样办？是吗？这些科学成就来的，科学可以的确帮助我们很多。这些精密的器材，甚至可以帮助医生在肚子里面、在身体里面摄像照片，然后可以开你头脑、开你心脏、拨开来。这些科学，这医学的一些精密器材，可以说医学这些科学界这些很有贡献，对吗？但是我们也有现实的看法，科学不是万能的，它有所不能的。为什么说呢？它不能造出一辆车撞下去不会死人的，不能造出一辆飞机撞下去不会死的，不能够，对吗？所以科学是好，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死于意外，因为汽车相撞而飞机失事。除此之外，科学家的发明的东西往往破坏了自然环境和生态的平衡，让许多人失去健康。我们请看这两幅图画。这幅图有什么呢？这科学发明呢，他们可能工厂要制造很多科学用品，和排放了大量的那些污染的空气在大气当中。这是全世界问题，如果去中国的话更严重，落后国家更严重。看第二图片，这是海的世界了，不是珊瑚啊。你说看到什么东西呢？看到是垃圾。所以现在在全球面对的问题，在海上他们就污染了很严重的一些污染，包括这些废物，而且很多时候目前所谈掉什么呢？塑料品，被很多生物吃了这塑料而死去了。这看全球受到污染的，这些科学界的造成的。有些人使用这个电脑的网络犯罪，如果在座会电脑的话，我们知道很多人用电脑犯罪，他们使人在网站里面失去了钱财，有些在情感上和身体上受到侵害，这是科学界所造成的，这是他们发明的一些东西。除此之外，科学界也发明了军事武器，如生化武器、导弹、核弹，夺去了千千万万万万人的生命。所以在这一本书，他称为《环境道德》一书评论说，他有趣啊，他说科技的用途毕竟有限，也不可靠。他说每逢解决了一个问题，时常也制造出另外或更多的问题，其中副作用通常是很难预测的。你们买这句话吗？就说科学家可能发明，我要电力，我要有更大的电力给这城市用，我发明了核发电站，很好，对吗？但是后果怎样呢？你看不是图画第三张，你看什么呢？这个图画是比较柔软的图画，它只是青蛙少两只腿而已。为什么这样呢？它就是2011年在日本发生的核电站发生的爆炸之后所造成的影响，核辐射造成的生物。你去网站看的话，这份图画是比较可以看的，你可以看其他，不能够来展示出来，因为太可怕了。被核的辐射影响很广，有些皮肤癌，有些都鱼变成很大只，有些生东西的。所以这辐射影响整个人类，而且这辐射目前他们还是控制当中，很多些污水排进海里面，所以各个国家担心他们的鱼到底可以安全使用吗？ 就是科学界带上的一些副作用，就看出来他们可以解决一个问题，去制造更多问题出来。但对于这个科学成就，对于人面对的种种难题，例如死亡啊、疾病啊、罪行啊、不道德啊和这个这些战争啊，科学界有提供办法吗？可以说没有的。他们有一个理论，就是去开发新的星球，把人移居过去。这里呢，很难了。所以看出科学界的确有它有限的地方，它可以有贡献，但是有它有限的地方。所以问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前途希望寄托在科学之上吗？认为他们可以带来永远的安定、永远的和平吗？这是第一方面。说谈了科学之后，我们谈圣经。所以圣经又如何呢？所以圣经值得我们的提出的希望，值得我们信赖吗？所以圣经这本书，它是告诉我们说，它来自造物主的，它是来自造物主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谈了几个例子啊，表明这本书到底是人写的还是造物主写的。所以你知道，圣经这本书，它并不是一本科学的书，但是它每逢提到科学的资料时，总是准确无误的，而且他们写的不是凭着人的能力思想写出来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谈几个例子啊。首先，如果你是早期的航海家，你是航海家，早期的不是现在的，所以你怕去海边，你怕会走到尽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怕尽头就是掉下去的地方，他们航海家不怕掉下去的，因为他们那时候认为地球是扁平的，因为他们看到是扁平的，它水都不见了，扁平的，航海家是不能够的。但是圣经在2700多年前已经帮助我们看出地球是球形的，在2700年前地球是球形的。所以你看这经文，以赛亚书的4:22，以赛亚书的40:22，这经文说，上帝住在大地的圆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开穹苍如同薄纱，展开天空如可住的帐幕。所以在2700多年前，圣经已经记载了，他说大地是圆圈的，或有些经文说它是球体来的。所以目前我们在先进的时代知道，当卫星发上去天空的时候，看到地球果然是圆形的，对吗？所以那时候的人怎样写执笔者怎样知道呢？所以证据办可看出执笔者是上帝感示他写下来的，把思想放在头脑里面写下圣经。所以执笔者是来自的消息来自上帝的，这是一方面。除了之外，有些人在古代的时候，他们认为地球是什么形状呢？他们认为地球是有支撑物的。什么支撑物？就像桌子这样有脚的，地球是有脚支撑着的。它是什么脚呢？他说是有四只大笨象，然后上面一个海龟支撑着这个地球的。你们很可笑是吗？因为现在你们是新时代人，在古时代人不是这样的，他们认为是的，地球是四只大笨象，海面一个乌龟挡住的。但是圣经有这样的思想吗？圣经有采纳这种思想吗？并没有的。你看这经文，约伯记的26:7，约伯记的26:7，这经文大概写在3000多年前已经记录下来的了。约伯记26:7，他说：“上帝把北极铺在虚无之境，把大地悬在虚空之上。”所以他经文告诉我们说，上帝把大地是悬在虚空之上的，他没有支撑物了。为什么当时圣经执笔者不会采纳当时的想法呢？认为上帝有支撑物呢，支撑地球呢？这证明说圣经是来自造物主的，不是来自人类的。我们请看这个图画，这是我们的地球，相信你们新时代应该懂了，它没有任何支撑物的，它是在用人造卫星发射拍回来的，是一个球体。 它是悬在虚空上的，它没有支撑，那支撑它的。所以证明代表什么呢？圣经是来自造物主的，不是来自人类的思想。除此之外，有些人在古时候，他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河水啊会流进海里面，哎，但是一直流流流，海不会满的，不会淹的。他们以为说河流在海水里面，那海水又哦有地方掉下去了，掉下去了，一直流多还掉少，流多，所以海不会涨上来，这对吗？所以当时人有这种思想。但是在圣经在整三千年前已经写出了这个真实道理，为什么海不满的？你们现在懂吗？为什么海不满？如果学生不懂的话要打屁股，对吗？为什么海水不会满的？他告诉我们这个循环的。不仅看这经文，请看传道书的一章七节，传道书一章七节这里说，江河全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他说江河回到所处之处，好再出来。所以在三千多年前，圣经已经记载的事实，它有水的循环，水的循环。换句话说，为什么海不会满？因为在每分钟里面，太阳从海洋里面抽出数十亿的一升的水，化为水蒸气。数十亿的升的水化为水蒸气，过后那个云层变冷了，就回到河流去，再上去再河流。所以水的循环在三千年前，圣经已经写出来了。就证明什么呢？再次证明圣经是来自造物主的。除此之外，如果你知道这个病毒，目前我们知道病毒可能是要去隔离的，有些人中了一些病毒，你怕感染要去隔离它。但是这个隔离方式一直到大概我们的离开我们大概千多年前，人们才知道要隔离，把这病人隔离，不要给他传染病，传染到病毒传染到。但圣经在三千多年前已经谈到这点了，要一个简易的隔离。不请看这经文，利未记的十三章四十六节，利未记的十三章四十六节，他说四六节，灾病一天在他身上，他就一天不洁净，既不洁净就要独居住在营外。在这经文的背景谈到是麻风病，所以那时候整三千多年前，上帝已经写出了律法给这些人，当你发有麻风病的时候要隔离，把病人独居住在营外，不要让他去传染病传给别人。所以当时的医学是不发达的，没有先进这么发达，为什么他懂呢？再次证明圣经是来自执笔者了。除此之外，在箴言的十七章二十二节也帮助我们看出现代人的一个真理，目前人很喜欢用的，就是你要快乐了，你要快乐身体才健康。在两千七百多年前，圣经已记录了这个经文，请看箴言的十七章二十二节，十七章二十二节说，喜乐的心是治病良药，黯然神伤使骨头枯干。所以经文的强调说，我们如果保持一个喜乐的心，你的身体健康就会受大大的造诣。所以在今天的心理学家，他们清楚知道器官和器官的系统的机能与人的精神有很大的密切关系。如果你精神不好，心理不好的话，你的某些组织某些器官可能会受损，可能 有病痛了。所以在三千多年前，两千七百多年前，圣经已经记载了这个使用价值。所以这里单单提及的是五个资料，证明圣经是来自造物主的。当然不单指这些资料，还有预言，还有其他的一些资料，证明说圣经这本书的确是来自造物主的。所以你现在你看了两方面的资料，科学可以做的和不可以做，和圣经的来源是来自哪里的？所以问自己，我的希望寄托在圣经之上，还是寄托在科学之上呢？所以现在我们来谈谈，到底圣经怎样描述我们未来会发生的事情。虽然知道耶和华上帝非常的关心我们，他通过圣经提供我们可靠的希望，让我们可以快乐的活下去。我们留意的经文怎样谈及圣经呢？它是死的资料吗？它是一本过期的资料吗？一本古老经料 资料没有用的吗？请读看这经文，希伯来书的四章十二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这里说，上帝的话语是活的，是有力量的，比任何两刃的剑更锋利，连外表和内心、关节和骨髓都能刺穿分开，甚至心里的意念和打算都能辨明。所以经文你看到什么呢？他说上帝的话语是死的、过期的、不能用的，是吗？不是的。他说上帝话语是活的。什么是活的呢？你想象一下，我们的电流是活的吗？如果今天很冷呢，你认为电流 是死的是活的？如果你不相信，你摸它，它还随时，对吗？它是活，因为它有力量的，它是活的。它告诉我们说，上帝的话语是活的，是有力量的。换句话说，它能发挥作用的。它预示未来发生的事情是能够发生的，是给我们一些稳切希望，我们可以留意，可以寄托的。到底圣经提出什么未来希望呢？我们这里有几方面，我们请看但以理书的二章四十四节。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四节，这个希望，如果你经常聚会是很容易能明白了，但是如果你是刚开始聚会的话，可能你要点时间去了解这个方面的什么希望。他说，这些君王在位的日子，天上的上帝要设立一个永不灭亡的王国，这个王国不会归给其他民族，但要把其他王国全都打碎灭绝，这个王国必万世屹立。所以经文强调说，在圣经里面强调说，在不久将来，上帝的王国，就是上帝的政府，在天上的政府，他会一举铲除地上的所有政府，所以那时候地上没有任何的政府了。比如说英国、美国没有分割了，把版图不再分割了，它有一个上帝王国管理整个地球。这圣经预言，这日子就快来到了，一个全新的管理，让地球有个全新的景象。这方面，但是问题是，那时候还把一切恶人恶事铲除掉，一切恶人恶事铲除掉。但问题是问自己了，我是恶人还是好人呢？什么人可以生存下来呢？我们请看这经文，希伯来书的二章三节。西番雅书二章三节，这说地上遵守上帝法令的谦和人啊，你们都要寻求耶和华，追求正义，力求谦和，也许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你们可以隐藏起来。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现今如果要度过这个降临的大患难的话，他就要寻求耶和华，然后追求上帝的正义，按照上帝的标准，生活，也要表现谦和，就是接受上帝的教导，服从上帝。这种人就可以享有未来的种种的福分。到底什么福分呢？我们请看一下经文，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三十四节。启示录二十一章三十四节，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发出，说，看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上帝要擦去他们的所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哀痛、呼嚎、痛苦，从前的事已经过去了。所以经文帮我们看出什么呢？他说上帝的帐幕在人间，所以那时候上帝王国的统治的确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目前地球之上，还把一切的病痛啊、苦难啊、一些难题全部都铲除了。经文是告诉我们什么呢？那时候你可以不再有死亡，也不会有哀痛痛苦的事。所以你期待的只来到吗？所以你的希望是寄托在圣经还是科学呢？如果你寄托在圣经的话，很好，因为你们的希望是可以实现的。一旦不久，上帝王国就完全统治着地球了。乐园情况只是怎样子呢？我们请看图画第五章，看了什么呢？所以你很向往这个职脉，看了一幅图画之后，你会心旷神怡，对吗？很漂亮的一幅图画，食物是充足的，人的脸上是笑容的，不是忧愁的，不是走路的时候头低低的，他们是很阳刚的，对吗？ 这是乐园的情况，一些病痛难题全部会消除了。请看第二图啊，这小孩子很喜欢的，所以有小孩子说我要跟豹一起玩耍。的确，在乐园里的时候，小孩子在做小孩子，你们可以拣选你们要动物跟他玩耍，跟他睡觉也不用紧。为他时候，整个地球成为乐园，动物跟人之间和平相处，和不会伤害。就是这些圣经给我们的美好希望。如果你相信圣经是来自造物主的话，这样你的希望就可以寄托在圣经方面，对前途未来是抱有希望的。你可以展望未来。目前这个难题，这个制度里面虽然很多难题，但是你看前面的话，你的目光可以越过目前难题，看到前途希望的，可以保持一种喜乐的心。昨天讲，亲友帮我看出什么呢？两个要点。圣经的可信赖吗？以及科学可信和不可信的事情。所以每个人问自己，目前如果我把希望寄托在圣经之上的话，我会怎样做呢？所以我会认真的去研读圣经，认真的去符合上帝要求，来认真的去等待这大日子来到。所以我们看这最后一节经文，请看诗篇的146篇3和4节。诗篇的146篇3和4节，经文说，你们不要信赖权贵，不要依靠世人，他们不能拯救你们，人一断气就归回尘土。所以经文再次强调说，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希望前途寄托于这些不完美人身上，不要寄托在这些科学家之上。换句话说，他们的气一端就归尘土了，他们不能够给我们保障的。相反，演讲帮助我看出，圣经这本书是上帝启示人写下来的，所以把希望寄托在圣经所应许之上，就是未来的乐园希望。这样的话，我目前必定能过一个快乐幸福的日子。